消失无踪影。谁能用真情，谁能用真心留住我的心，望住我的真情。我要告诉天上的风，轻轻吹散我心头的雨。我要抓住露珠的幸运，陪我从黑夜到天明。露珠代表一颗心，风吹云散你我两分明。露珠化成我的心情，一片云代表着一片情，一颗露珠代表一颗心，风吹云散你我两分明。露珠化成我的心情。 最后他跟我说，那片白云的天空就是我的心，要朝看的方向，而车子停下来朝的方向正是我要继续走的方向。虽然在没有车子动力的帮助，但是我还有一双腿可以去走完这一程路。只要踏出一步，前面的世界就会变回彩色。讲完这一番话，他就走了。而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是，我跟你两年后再见。 听这首歌总会想起当年电影结尾的时候，珍珠失望的转身离开的背影，有些低落，可是这样的旋律那又仿佛是一些云淡风轻的释怀。本来是电影的结尾曲的，后来深受大家的喜爱，于是呢小智呢在专辑火热的心当中呢，为这首歌也是安排了一个最佳的位置，希望你喜欢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，继续陪你听歌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延续小清新的调调吧哈，陈绮贞民谣的一种惬意，这是他送出的旅行的意义。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，你看过了许多美女，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，你品尝了夜的巴黎，你踏过下雪的北京，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，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，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，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动心，说不出离开的情。